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汉名医华佗，人们想到的是他为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其实除了医术，华佗流传至今的还有他创编的华佗五禽戏。五禽戏是一种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动作和神态的医疗养生功法。2011年，有着将近2000年历史的华佗五禽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华医成为这个项目的第59代传承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郑晨一起去了解华佗五禽戏的传承故事。现在您听到的是华佗五禽戏中一段舞动扇子的声音。在双秀公园里，坐落着华佗五禽戏的传习基地，一排红顶白墙的房子，室内棚顶用白色棉纱如几股白浪装饰着，肃然淡雅。华医正在为学员们表演五禽扇。 大家好，我叫华医，我是华佗五禽戏第59代传承人，我来自安徽亳州。 我是学那种少林派功夫的嘛，剑术主要是以少林派的那种少林剑法，然后因为扇子其实在这种武林当中也是一种秘门武器，所以这个呢主要是专业度比较高一些，最关键的是要有五禽戏的基础，然后再去做一些延展，我觉得会更好玩。其实这个无论是华佗五禽戏还有这个五禽扇啊、五禽剑啊，都是找回兴趣所在，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进行每天的锻炼，然后身体会好，然后整个精气神。 华医今年28岁，师从传统华佗五禽戏第58代掌门人周金忠。他说自己5岁学习舞蹈，7岁学习武术，13岁开始练习华佗五禽戏。在模仿动物的基础上，华医为五禽戏加入了剑法和扇子等元素，引申为五禽剑和五禽扇，这让五禽戏变得更加丰富有趣。一身红黑相间的功夫装，配上充满青春活力的笑容，言谈举止间，华医带给人一种年轻时尚而又侠气十足的感觉。 练了一段少林拳来去感动的师傅，就是少林派系所用的少林规定拳，很用心打了一套拳法，中间肯定还会有不足的地方，师傅也会指出来。 华医出生于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冥冥之中似乎和华佗和五禽戏有着天然的渊源。7岁时，为了强身健体，华医到亳州少年宫学习武术。13岁时，父母带着华医向华佗五禽戏第58代掌门人周金忠拜师学艺。没想到一个柔弱的小姑娘多年后竟然成为华佗五禽戏的一代传承人。 我父亲带着我去烧一炷香，然后跟师傅磕头敬茶， 对，非常传统一个模式。 师父，我叫黄良，请受徒弟一拜。 那就 师父， 师父，我叫徐世昌， 魏国进， 王坤， 请受徒弟一拜。 哎，我先拜师的，要叫大师兄。还不赶紧给师父敬茶？ 不用这么麻烦了。 那周一东先生呢，他自己不仅是华佗五禽戏的掌门人，而且呢在各个的武学派里面，包括太极啊，还有一些这个拳法里面都非常的专业。因为这个传承人可能会有很多，我现在大概有20多个师兄弟，那我是本门的，叫本门大师姐的。而且这个现代的武林跟原来的武林不太一样了，因为原来的武林讲究啊，我们要争地盘啊，这个要看谁家的功夫厉害啊，谁能当武林盟主啊。但在现代意义上来说，就大家可能就会有金融并济、百家争鸣的一种状况。这说明我们的历史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意识都在觉醒，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当中。 赵丹丹成了画医，这里面还有说道，因为传承的是华佗五禽戏，又由于自己是第59代传承人中的本门大师姐，所以艺名画医。这个本门老大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五禽戏看起来飘逸潇洒，练起来却需要点硬骨头和傻劲头。一路走来，让画医印象最深的就是练习基本功时吃的苦，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5点起床，然后先要小跑一会儿，因为当时的环境还是非常恶劣的，不知道地上到底是有砖头块还是有什么。 在哪儿跑？当时 就是在那个练功的一个公园里，因为公园那会儿都不开灯的，对，没有灯光，那只有就是这种摸黑跑嘛。摸黑跑就跑了一阶段之后，发现自己的大脚趾的这个叫指甲盖就整块整块的掉，就是因为我们在去跑步的时候去经常会绊到这个石头块或者是砖头块等等，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哎呀，当时觉得有点痛，但是过一会儿又练功又忘了痛了，然后在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个指甲就是因为经常碰一些硬物，它会自己就给脱落了，其实真的很疼。你想想能忍受，本身一个大的指甲盖就是大脚趾上指甲盖长出来至少需要1个月2个月的时间，所以继续忍着痛， 继续练习， 继续练习。 五禽戏对传承人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首要的是心正身好无邪，就是要武德好品行好，功法掌握住，不光靠练习，还得知道这每个动作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还要义务传承，不怕付出。如今华佗五禽戏在古城亳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全市有100多万人坚持练习五禽戏。目前在北京跟随华医练习五禽戏的有100多人，参与兴趣体验的达数千人。 我们5种元素，今天呢我们只是来去先去感受5个动作带给身体的变化。来，手臂再次举过头顶，轻轻地打开虎口，好，弯曲膝盖，老虎扭转，虎扭转式准备，让我们的身体转向右侧。好，来，手臂随着身体向右侧画圈，好，向下，对，好，回到正中间，再一次反转向左侧，好，来，反转身体，扭转收回来，这是身体扭转一个大圈。老虎主要是强化我们的腰背部的力量，特别是腰腹部，女性更要注重我们的对肚脐中间位置中段力量的伸展。准备， 华佗五禽戏能使人体脏腑、经络、关节得到锻炼，不少慢性病患者在练习五禽戏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其实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来去强化我们华佗五禽戏当中5种动物，那这5种动物叫虎、鹿、熊、猿、鸟。那刚开始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其实把我们最基本的动作去掌握好以后，然后再去做系统性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在做基本的13式，结合基本的13式以后，再延伸到26式、50、40和108式。 华佗五禽戏和人体五行脏腑相对应，每一个功法都有独特的功效。想要练好五禽戏，关键有2点。 我们需要配合好呼吸和肢体运动，二是必须要象形曲意的如学虎的找扑旋转的动作，学鹿的脚处走和盘坐，学熊的推攀摇晃行走，学猿的跳跃旋转以及进行闪和进退，鸟的飞行的动作以及如何去落下来，包括最重要的鸟的展翅飞翔的伸展。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华佗五禽戏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庄子刻意中就有吹呼吸吐故纳新雄精鸟身为兽而已矣的记载，其中雄精鸟身就是对古代养生之人模仿动物姿势习练气功生动形象的描绘，禽为鸟兽之总称，华佗五禽戏由此得名。《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鸟，亦以除疾，坚力提足，以当导引。提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疑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五禽戏最初的动作，主要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唐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养生学和我国古代体育的繁荣，养生操有了极大的发展，华佗五禽戏也得以广泛流传，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运动保健和康复手段。华医认为自己应当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五禽戏的传承和发展任重而道远。华医把五禽戏演绎得如行云流水，栩栩如生，举手投足之间迅疾而奔放。 好，我们来去找一找鹿戏。华佗五禽戏当中有虎鹿熊猿鸟。好，鹿戏的鹿指，找到我们鹿指的状态，中指和无名指摁住大鱼际的位置。好，右脚向旁侧迈一大步。好，手臂向远处延伸，此刻想象自己像小鹿一样，手指相当于鹿的脚一样，鹿的脚要顶出去，看我一下啊。 五禽戏一般可以练习全套，也可选练其中的一到两节。虎戏可以醒脑提神，强壮筋骨，鹿戏能够明目聪耳，舒筋活络，华丽关节，雄戏有益于健腰膝、消胀满，猿戏可提高人体对外界反应的灵敏度，还可防治腰脊痛，鸟戏则能增强呼吸机能，提高人体平衡能力。 再来啊，把重心交给我，脚再来抬一点， 看到这个感觉，能把整个身体的手指脚趾尖，我们找到，我已经超了呼吸，慢慢的收回来。 好，再来检查一下谁的手心没有出汗。 我已经满头大汗了。 手指这个延伸是有利于我们的肝经的延展，因为我们手指上都是有穴位的，包括我们的整个手臂，因为它刺激到整个手臂上的肺经，因为现在特别要加强两个功能，第一个是肝功能，也就是肝是排毒的，当然最重要的首先是肺，要净化肺部的一些毒素啊，还有加强整个呼吸的完整性。好，我们来放松一下。 千百年来，五禽戏一直在不断发展，根据习练者年龄段不同，还编排出五禽操、五十四式五禽戏、五禽剑、五禽扇等其他形式。而今作为第五十九代传承人，华医为华佗五禽戏设计了更多不同的内容。在华医看来，传承的最佳途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习练华佗五禽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传统的华佗五禽戏革故鼎新、吐故纳新。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小朋友可以练习的，中青年可以练习的，有现在白领可以练习的，有中老年可以练习的。因为中老年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膝盖承受力。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需要通过花头舞前戏当中可以减少一些膝盖压力的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求辅助一张垫子来去完成，可能站立的动作少一点，坐立的状态可以多一点，然后辅助整个身体的一个活动。 它适合小朋友是什么样的？ 小朋友呢，他是趣味性比较强一些的，比如说在这几种动物当中，小朋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猿戏当中的小猿猴来去跳跃的一个动作，因为跳跃很灵动很开心，然后又能模仿猴子，他们说是猴子是孙悟空嘛，那孙悟空也是七十二变啊等等，他会想象哇，原来我也可以去练一练孙悟空的跳跃的动作，很有趣。身体上的通过血循环，通过汗液来去把这个一些非常有害的毒素给它排出来，这样的话小朋友更好的去成长。然后还会加入一些英文的元素，比如说告诉小朋友老虎是什么 tiger， 然后葫芦熊野鸟它每个动物的英文是什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让小朋友 为了适应现代白领的喜好，画一为舞禽戏加入了瑜伽元素。 现代白领就会融入更多的瑜伽元素，特别是在北京哈，我们会把更多的呼吸，像瑜伽当中的呼吸控制法还有清洁法，会把它去放在舞禽戏和宗瑜伽里面，因为我又把这个舞禽戏和瑜伽做了一个结合，叫宗瑜伽。那这些元素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因为我自己得到受益了，所以我觉得要去分享。比如说开课和结束点上，我们还是会沿用瑜伽的一些呼吸和冥想。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会用到很多的，比如说鹿戏当中的手势鹿指，然后老虎的虎扑，那虎扑也是需要一些停留，实际上我们在舞禽戏当中的停留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在白领所练习的宗瑜伽的体系上，每个动作就会停留3到5个呼吸，甚至是7个呼吸。这样的话，通过动作的延展和呼吸的配合来去达到每个动作，包括每个经络之间的一个联动。 除了动作，练习舞禽戏所穿的服装也很有讲究。画一亲手为舞禽戏设计了自己的练功服。 就是沿用的一些三国时期的一些元素，比如说用一些盘扣，有一些小小的印花，小印花呢主要是采用手工来去刺绣的，然后斜襟呢、小立领啊，就简约不简单吧，它有中国的文化符号在里面，这是最关键的。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华佗舞禽戏有一个歌谣：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皮毛，气贯周身。舞禽戏模仿虎之威猛，鹿之安详，熊之沉稳，猿之灵巧，鸟之轻盈，强身健体的功效逐渐为忙碌中的国人接受和喜爱。第一次来学习舞禽戏的刘女士觉得这次体验算是值了。 做完了很舒服，确实很舒服，现在后背的里面衣服都湿了， 就是出了很多汗。 对，出了很多汗。你中国的传统老祖宗们上千年了，能传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值得去学。 近年来华佗舞禽戏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舞禽戏爱好者经常慕名而来。华一说，他的传承任务就是让舞禽戏引进来走出去。 2016年会走出去很多的交流，主要是有一些国外的去一些大学先做一些演讲，让他们亲身去感受，可能你要去讲你的成长经历，或是现场带大家去演一两个动作，先走出去，逐步的再以课程。因为课程的话，说实话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精力，因为我想去做的是一个传承和发扬，我还有很多的这个学生，让学生们再去走出去跟大家去分享课程。 对于舞禽戏的传承与推广， 华一很有信心，他也有自己的方法。 我认为喜欢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古琴戏它是融汇了一个文化的符号。首先它这个符号呢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传播，我觉得方式很关键，渠道也很关键。所以说先让更多的小朋友也知道，或者是更多大学生先了解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个自己的实体，然后更多的人来去参与到课程的体验，然后后期再去逐步做一些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吧，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去嫁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就是把传统和现代哈相结合 、嗯、最主要我们会用互联网的方式，也叫华佗五琴戏加互联网。 华佗五琴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穿过将近2000年的岁月长河流传至今，以其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不断创新的元素，成为我国健康养生领域的文化符号。华一说，他相信华佗五琴戏会通过一代代传承人口耳相传、心手相授，得以不断创新与发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里氏 8.0 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北川中学的抢救中，大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先救学生。仅凭一双双流淌着鲜血的手，他们在救援部队没赶到前，先后扒出了200多名活着的学生，这是生命的奇迹。 26号那天，我终于到达北川中学的原址。尽管十多天过去了，但现场的废墟仍保留在那里。当地的一位群众告诉我，废墟里仍有几百个学生埋在那里，不好挖了。望着这片深埋着没能逃生的孩子的废墟，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弯下身子，向他们鞠了3个躬。像见过的其他倒塌的学校一样，我看到这个学校也有一个让人疑惑的现象。在变成废墟的教学楼旁边，有一栋很漂亮的学生宿舍楼，没有多少损坏的屹立在那儿。另外，在校门口的几户农民家的旧房子同样没有倒塌。这是为什么？我弄不明白。在那块当时躺满遇难者遗体的操场上，我看到一位拾荒的老太太正在捡着到处可见的课本和裹尸的塑料袋。她身边有一只没了主人的猫在惨叫，而靠近校门的显然是学校办公室的房子里，我看到到处散落着的是员工食堂的饭票一类的东西。一间屋子里，有只孤独的狗躺在里面，没有死，但一动不动。他的样子令我伤感，孤独的他也许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他不想再活在这世上，他是想去陪同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伙伴。他没有气息，只在我临走的时候翻动了一下眼皮，仿佛是在向我告别，向这个不幸的世界告别。我不敢多看他一眼，我回到了现实，站在那块宽阔的操场上。我知道，在我来之前几天，这里曾经举行了一次庄严的仪式，有34名年轻人在鲜艳的党旗下进行了宣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追求。这是另一种让人震撼的生命。活着总是美好的，人类总是需要有人活下去，并永远繁衍下去。大震的第一时间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厮杀和拼搏。在城外的中学抢救的同时，被困在北川县城中上万群众的自救战斗更是惊心动魄，分秒必争。县城被毁的前几个小时，可以说是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刻。不仅每一分每一秒对那些被埋的群众是关键时刻，而且对随时可能被余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吞噬掉生命的几千名死里逃生者来说，也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必须迅速采取措施，让所有活着的群众转移。几位县领导当即做出决定。可是，现在往外面走，太危险了。有人看着四周仍在不停滚落巨石的山体，担忧道。金大中县长铁了心说， 这个时候每一秒钟都极其宝贵，用我们的生命换回更多群众的安全转移，这是我们这些在场活着的党员的责任。火海刀山，必须冲出去。组织部长王礼孝也说，对，必须在天黑之前把在场所有活着的群众带出去，否则天黑后危险会更大。好，我和王部长带第一批群众先往外转移，蒲书记、文书记还有杨主席、李主任，你们在后面继续组织现场抢救和后续生还者的转移准备。金县长立即布置道，然后命令在场干部马上让群众分成五个人一行跟着我们走，老人、小孩和伤病员要一个帮带一个，现在所有的人跟我们走，走，我们要转移了，快快，大家相互帮忙，赶紧行动起来。于是一场求生大突围开始了。在不停的飞沙走石之中，一支浩浩荡荡的4000余人的生还者队伍，在县长金大中和组织部长王礼孝等领导的带领下，踩着废墟穿越飞石，攀登山道，时快时缓地朝城外大转移。一路上，有些伤员和老人都有县领导和共产党员干部们扶着，甚至背在身上走。途中有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因为让群众躲闪飞来的滚石几度险象环生。太好了，当宋明书记和金大中县长在北川中学汇合的那一刻，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患难之中的战友和同志间的战斗情谊，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战胜赈灾的决心与信心。北川县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也在大震之后的第一时间里正式建立。现在抗震救灾工作是全县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关键时刻全县人民期待着我们，县委要成为全县人民抗震救灾工作最坚强的后盾，最值得依靠的主心骨。县委书记宋明在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上，向县委和全县党员干部发出了第一道抗震救灾战斗命令。同样，在第一时间里，县委县政府开始组织抗灾自救，征用周围农户的钢锨、铁锹、锄头、杠子，由幸存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青年党员、基层民兵组成青壮年抢险救灾突击队，迅速深入到县城各个角落搜救被埋人员，疏散安置群众。同样在第一时间里，县委县政府组织幸存的医护人员紧急救护伤员，并征用客车、小货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迅速将伤员转移到临近的安县和绵阳治疗。这中间，县委一般人和党员干部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县委书记宋明连续在北川中学现场指挥抢救学生3天3夜没合一眼。等救援的部队到达后，他又冒着不断的余震奔赴到那些被困的山区帮助群众自救。他的儿子在大震4天后才辗转打听到父亲安全的消息。县长金大中在大震当天与宋明书记会合后，又与组织部长王礼孝马上返回县城，当晚又从废墟里带出2000多名被困的群众和伤员。他自己则在失去妻儿之后，又有2位亲人离他而去。这里我仅用很少的文字来描述县长他们带着生还的群众撤离县城，即使这个过程非常艰巨而危险。当时北川县城完全陷入了一片惊慌和逃命的绝境，大震造成的极度破坏已经使整个城市变成了废墟不说，大量的伤亡、血淋淋的场面 不是正常人所能接受的。然而此刻的北川人必须人人面对这样的惨烈场面。有位年轻的妻子，她跟自己的丈夫正准备上班去，她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地震来时，她和丈夫都倒在地上。当她睁开眼睛时，几分钟前还有说有笑的丈夫竟然没了身子，脑袋滚在她的身边，嘴巴张着，似乎还想与妻子说些什么。妻子吓坏了，拼命地跑，可是没跑出几步，余震再起，一块巨石将她的身子埋在水泥地里，只有一双脚脖子露在外面。另一个一家三口，大震时刚从废墟里钻出来，想喘口气儿再往山外逃，结果身旁的楼房第二次倒塌，路过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家三口活活地被埋在里面，再也没有出来。而另一些人是在大震第一时间里或自己从废墟里逃脱出来，或被金县长他们组织的临时抢救队员救出，可由于现场没有医生包扎，失血过多，一两个小时后就死掉了。这一类死里逃生后又断送生命的，在大震第一时间里占了不少的比例。山仍在崩塌，地仍在颤动，余震加之下雨，这是北川县城在大震后的第一夜最痛苦和艰难的一幕。孩子在哭，老人在哭，找不到主人的猫狗在到处疯跑，倒塌的楼房和断裂的墙仍不时发生更可怕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倒塌。必须让已经脱险的群众尽可能地撤到安全地带。县委临时指挥部的决定英明而正确，然而，县城里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还有多少人需要及时送出去？这是个大问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第一批撤出去的大部分是受轻伤和死里逃生的幸运者，他们相对安全和行走方便些，但后面再聚集到一起的大多数是受重伤和已经被埋一段时间后丢魂魄者。有一个老人，任凭县武警中队的官兵劝说，他就是不愿走，跪在废墟前哭喊着要找小孙儿。可小孙儿被埋在深深的楼底下，已经当场死亡。老人哭干了眼泪，还在不停地喊，我不信娃娃死了，我不信。这一夜他一直坐在废墟前烧着纸。第二天有人在路过那堆废墟前，结果发现老人的身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陷在废墟里，他的头被两块水泥楼板压扁了，与心爱的孙子一起进了天堂。死人太多了，活下来的人太不容易了，活下来的人就是北川未来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命根儿。那些清楚现实的北川人心存这样一个念头，得让每一个活着的北川人尽可能地逃出去，活下去。可在无缘的死城里，要想活下去谈何容易？在绝境之地，在死城之地，假如没有像北川县委县政府那么迅速果断坚强地组织和指挥现场， 大震后的第一时间内还有那么多毫无方向和不知所措的人，就会无所适从，就会继续让乱石飞滚的山体崩裂和余震困死在里面。而北川之所以还能够留下数以千计的活人，这与他们及时有效地组织撤离与发挥集体的力量进行自救有着直接的关系。北川县委和县政府应当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应当受到人类的尊敬，他们无畏无私，勇敢杰出，才能使存留在死城里的生命获得拯救和逃脱。看看他们当时有序和清醒的表现吧。由于当天派往绵阳等地的报信者仍没有回音，县委做出决定，在自救的同时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将北川面临的严重灾情及时上报给上级。派谁去呢？书记与县长正在商榷，已经忙了一整夜大转移的组织部长王礼孝带着满身伤痛主动请缨说，我去比较合适，让我去吧。快去快回。宋明书记紧紧握住王礼孝的手说，县长金大中则拍拍行将出发的王礼孝的肩膀，不言中寄托着无限的期待。报信的路上，王礼孝穿越过危险狭窄的山涧河道，穿行于乱石飞奔的峭壁绝路，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两个小时后，他幸运地拦住一辆农用摩托，催促驾驶员火速驶向绵阳市委。北川严重的灾情从此正式上报到了省里和北京中南海，于是救援的部队、官兵、消防队员和各色各样的志愿者纷纷赶向这个被毁的孤城，为迅速抗震救灾和抢救被埋人员赢得了宝贵时间。再看一看他们一般人的英勇无畏吧。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贵军，地震发生后不顾自身危险，马上组织公安干警到曲山小学东区废墟里抢救被掩埋的学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长达三天，获救后的第二天，他就带领工作人员翻山越岭深入乡镇查灾救灾。县委常委副县长曲永安正在成都开会，北川地震后连夜赶回北川，在得知11个亲人被灾难夺取生命后，他强忍悲痛，不分昼夜地搜救群众，抢救伤员，疏通道路。在绵阳开会的县委常委副县长王九华，地震后用了30分钟时间就乘车赶到雷谷镇，然后徒步赶回北川县城，一头扎在抢险工作之中。而最悲壮的莫过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泽森，地震发生时被埋在废墟里，当救援人员发现身受重伤的他后，他拒绝救助，而是用尽全身力气说，不要管我，先去救被埋的群众。两天之后，他长眠在县府大楼的废墟之中。李跃进，北川县公安局副局长，不属于县领导之列。在大震之后，他成了县抗震救灾指挥的主将之一。他的任务是接受县委的指令，带领一批又一批群众撤离死城。这个任务比平时破案一类的事情要艰巨得多，因为人民的生命，北川每一条大震后余留的生命太宝贵了。这是北川未来的香火，香火不能断，断了北川人饶不了他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地震太无情，让北川县城死去了一半左右的人。他李跃进是公安局副局长，同样没能保护好县城内住着的家人。他的妻子

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大震之后，李跃进成了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的主将之一，他的任务是带领一批又一批群众撤离死城。而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李跃进也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内心的乏力。李跃进的家在老城，他上班的公安局大楼在新城，中间要经过一条断水河和丁字路口。12号午后的2点多时，他还开着车走在这条路上，一直到了丁字路口，突然车身剧烈地摇晃起来，摇晃得有些玄乎。这是车胎掉了？他赶紧减速，但车子还没有停下，他猛然发现他和他的车子已经陷在周围房屋的垮塌之中，旁边的高压线怎么成了乱蜘蛛网似的，将他和他的车子全都罩在其中。怎么了？束手待毙？哪个敌人敢这样对他？不像是敌人，敌人没有这个力量和本事，况且这儿也没有什么敌人嘛。是地震，这么厉害的地震，可地震也不会这么厉害啊。老李和许多经历此次大地震的人在那一刻都不相信这是地震灾害。他惊恐了，甚至非常害怕。世界发生了什么？毁灭？是毁灭。他清楚地记得第一眼看到大震时的一切，地底下的声音就像地狱里的大鬼小鬼从油锅里爬到地面上来。他们的能量之巨大，可以将整个县城和周围的群山掀来掀去，甚至能够将地面上的任何物体想卷到什么地方就卷到什么地方。你看看那石头，跟几座楼房似的那么大，却在地膜的兴风作浪下随意乱滚乱跑，几栋十几栋楼房像纸糊的盒子，转眼就成了废墟。老李骇然了，惊呆了，那儿有他的家呀，那儿有他的公安局大楼啊。那一幕的恐怖永远定格在老李的脑海之中，他现在不愿意翻开来给别人看，那是他永生的记忆之痛。又几乎是同一刻，天空发出一道道令人眩晕的亮光，是蓝色的死光。李跃进赶紧借力打开被强力紧闭住的车门，走出车门的他像一根弱小的草，被飓风吹倒在地，他睁不开眼睛。这个时间持续了约2分钟，与别的幸存者讲述的是一样的。待老李睁开眼时，一切都变样了。河堤崩塌了，山路淹没了，行走的人都成了死鬼和半死鬼，仅有的几条生命在哭喊和毫无方向的奔跑。人们已经不知怎么回事的在发疯和恐怖之中寻找摆脱死神之路。老李直到这一刻才明白，其实人的力量非常之可怜，根本经不起这种突如其来的死神的侵袭。丁字路口在那天的那一刻也成了老李生命的十字路口，往后走是让死神笑话，因为他们在那里等待着这位北川汉子的拥抱， 往前走，死神明明告诉他同样是一条不能活的路。你的城市和家已经被摧毁，你想干什么？是啊，我想干什么？我能在此刻干什么呢？老李在半醒半昏中迈开了步子，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警服和警服上的警号仍然留在身上。033068，这是他的警号。这警服和警号是一个公安人员的生命标志，它是与死神拼杀的力量和本钱，什么都不怕，即使天灭地毁。老李这样想，他这个时候也只能这样想。老百姓简直不可能再像他那么有所思维，有所冷静，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是公安人员，现在哭出声来趴在地上不敢动，也并不算胆小鬼。谁有本事试一试这样的大地震？谁胆大试一试山崩地裂的恐怖？但老李想到了自己是局里的领导，想到了整个县城此时此刻必须勇敢站出来与死神拼杀的应该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于是他迈出了摇摇晃晃的步子。这一摇晃中，他想到了儿子，想到了同在一个县城工作的同一公安局的儿子。儿子在哪儿？好像出差了吧？对，可能出差了。老李相信这是对的，儿子出差了，出差就不会死在这个废墟里。老李的心灵上筑起了一道长城，他想把儿子隔离在最安全的地带，这是唯一的可能。有了这一心灵上的长城的慰藉，他老李便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力量。他快步走到那些没有了方向感的人中间，大声喊着：大家听我说，我是警察，不要乱跑，都站到空地上来，那里安全，快快！惊恐的人群好像一下清醒过来，跟着他就往空地上跑。他成了人们挣脱死神纠缠的天神。安置好一群老百姓后，他便想方设法去找自己的单位，公安局。公安局大楼在哪儿？这就是我的单位，公安局大楼。李跃进不信，但他必须相信，因为逃出死亡废墟的战友们站在他面前，已经证明他找到了自己的单位。局长，你还好啊？我们怎么办呢？战友们站在他的面前问他。老李看着自己的战友们，心痛得很。他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没了眼珠，有的头在流血，还有的甚至拖着已经没气的遗体，那是他和他们的战友。去救人吧。老李只说了这句话，而这句话代表了一切和所有的命令内容。于是那些有伤的、流着血的，只要还有一口气的公安干警，跟着老李看见被埋的就去救。要救的人太多太多，他们都在喊救命，在喊警察。老李和战友们手中没有任何工具，只有双手或者随地捡的断棍与木棒，能刨就刨，能撬就撬，只要把还活着的人救出来就行。老天无情啊，竟然下起了大雨，滂沱的大雨。刚才还哭喊四起的县城渐渐声音少了，呜咽声多了，这让老李更加紧张。那些刚才还有气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抢救，老李喊着。其实不用他喊，所有在地面的人都在拼命地抢救，他们看到的遍地都是的被埋人员。战友提醒他，局长，我们必须先把已经救起的群众迅速带出去，否则今天晚上他们很危险。 把群众聚集起来，跟我走。老李又一次带领那些伤的伤、残的残，但还有宝贵生命的北川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撤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半路上，有民警默默地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儿子。 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半路上，有民警默默地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儿子李宇航的警官证。没错，是儿子的。那位民警告诉老李，说是从你儿子衣服口袋里找到的。老李什么话也没问，继续领着脱险的群众往山外走。到了设在北川中学操场上的县委临时指挥部，李跃进告诉局长说，有人见到了他的儿子。他说话时语气异常平静。局长以为老李的儿子幸存下来了，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去看一看儿子吧。是的，该去看看儿子了。到城里的路平时只需十几分钟，而这一次老李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路上还有那么多刚刚从废墟里逃出来的伤员需要他搭一把手，兼一程路，指一条生路，甚至带出几处危险之地。傍晚时分，老李才走到了废墟里的老城。老城已不在原来的位置，它被山推移了两三百米远，又被山顶离地面六七十米高，再被山掩埋住了。他有家的钥匙，但已经没有家门了。他知道儿子工作的派出所在这座城中的确切位置，可是城都没了，他参照什么可以找到儿子呢？晚霞剩下最后的一线余烬，这时他看到了一辆被砸扁的警车。他认识这辆车，是局里的一个民警开的，车号是571。他朝着这辆砸扁的车走去，离车大约有十米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儿子的遗体。不，他不想说那是儿子的遗体，他看见了儿子。儿子是那么年轻，才25岁。就是因为年轻，所以他才跑得快。可是四周都是房子，他无路可逃。他的手高举着，交叉地护着自己的头，那是房子垮塌砸向他时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他看见儿子的前胸全烂了，腰带也断成了两截。他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阅着儿子，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儿子英俊的脸和带着血痂的额头上，颅骨很深很深地陷了进去。他轻轻轻轻地触摸着，悲痛欲绝。他是一个人走进老城的，他无法为儿子做什么，既没有力量把儿子背出废墟，也无力把儿子就地掩埋。他只能看着他，陪他坐上一会儿，说说话。后来他在地上儿子的遗体旁写上儿子的名字，李宇航，多大了？ 井号是多少。最后他把儿子的井号从胸前挤下，擦干净装进自己的口袋，为儿子整整井容，向儿子默立了后，折身融进了夜的黑暗中。自此李跃进是真正的孑然一身，融进黑暗的孤独里。他的妻子，他的70多岁的老母亲也都在这场大震中永远地长眠在了北川老城的这片废墟之中。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县委书记宋明一边指挥北川中学的抢救，一边悄悄地将金县长拉到一个废墟边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十里外的希望小学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你看看这儿，死了那么多孩子。”我实在是心疼啊。书记说到这儿只想哭，可是他没时间哭。我马上派人过去看看。金县长铁青着脸跑到人群里，找到县武警中队的几位同志，让他们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立刻赶往希望小学。让我们把镜头拉到离县城十里外的那所希望小学吧。这一天的大震前一刻，希望小学的教导主任肖小川正在操场上。他无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和以往一样，半阴半阳的天儿，于是便准备进教室上课。14点28分，肖小川突然觉得地面在剧烈抖动，转眼间四周一片噼噼啪啪的声音。怎么了？肖老师回头一看，学校周围的民房在瞬间全部垮塌，随即又听到轰隆轰隆的巨响，只见山上的巨石像脱了缰绳的野马，裹挟着树木和泥流，势不可挡地卸往山下。刹那间，尘土飞扬，气流冲天，肖小川的眼睛被迷住了，难受至极。两三分钟后，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竟然成了一个泥人，呼吸都非常困难。 地震了！ 肖小川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喊了一声，他的心一下悬到嗓子眼，眼睛不由自主地投向自己学校的那栋3层教学楼。天哪！肖小川差点没哭出来的是，摇摇晃晃的楼房居然没有倒。孩子们呢？孩子们正在午休啊。肖小川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拼命地高喊：赶快让学生到操场上来，快！地震了，孩子们快出来，快到操场上来，不要乱，有秩序地往外走。学校的教师和孩子们这时也都惊醒和紧张起来，整个学校一片呼喊声，但是撤离则是非常有秩序的。快快快！孩子们太小，27名教师奋勇相助，将一批批孩子从楼上的宿舍拉扯到操场。这个时间很短，短得连教师们都怀疑这是他们的速度吗？像是部队的一次紧急集合，像是英雄的一次冲锋。肖小川一边指挥一边要求教师让孩子们手拉着手按班坐好，马上清点人数，看看还有没有还在房间里没出来的。教师们说：肖主任，9个班的学生全到了。 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孩子们都出来了吗？也出来了。清点人数了吗？一共483个。483？对，483名。一个都没少。是，一个都没少。我的老天爷。萧小川双手抱头，眼泪夺眶而出。孩子们竟然一个都没少。此刻的希望小学，连同附近的几十位老乡，共500多人被突如其来的天灾困在山谷之中。刚刚被大震惊吓的孩子们还未擦干眼泪，一阵又一阵强烈的余震轰轰隆隆袭击个不停。孩子们清楚地看着这位无数百姓的土房在倒塌，倒塌之后腾起的灰尘遮蔽了整个天空。孩子们大的叫，小的哭，甚至有的想逃离群体。不能在这里待下去，这样随时可能受到山体滑坡的掩埋，尤其学校边就有一条河流，一旦泥石流堵到河水上涨，这块操场和学校将会被全部淹没。教师们向萧小川建议，太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转移。萧小川说，我也这么想，现在外面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只能靠自己。大家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每一个孩子，我们几个在前面找路，后面的教师带着同学们跟上来，注意，一定要手拉着手，不能有片刻犹豫，转移立即开始。萧小川和几位年轻的男教师以及几位老乡在前面披荆斩棘找着路，后面的师生们则手拉着手向学校背面的一座山体进发。然而余震仍在继续，山谷间不时传来骇人的飞石倒地的轰鸣声。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掉队。教师们在学生中不时传着话，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孩子们根本走不动，他们一边还在哭叫着要回家，要爸爸妈妈。教师们就哄他们安静，哄他们说没事没事。事后有教师这么说，其实那个时候连我们这些大人都吓得浑身直哆嗦，孩子们哪儿见过这么大的地动山摇啊。再说了，当时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我们每个人心里还在惦念着各自家里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总之都是魂飞魄散。但是看到这么多可怜的孩子，我们的心就都收起来了。忙着照顾他们，有的孩子实在太小，根本不会走山路，我们就背着他们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希望小学的这支近500人的队伍在山谷间缓慢地行进着，也不知前面的危险有多大，更不知能不能走出山谷，摆脱死神的追击。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庄所作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公元883年，为了躲避黄巢起义军，韦庄离开中原南下，投奔到当时的镇海军节度使周保的府中担任幕僚。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借机游览了南京，在金陵凭吊了六朝时候的古迹。面对残破的宫殿围墙，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吊古伤今的作品。诗中写道：江南烟雨朦胧，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兴衰交替，宛如一场梦幻。时过境迁，只剩下鸟儿在哀婉鸣叫，只有那台城周边的垂柳最是无情无义，依然在烟雾笼罩的十里长堤旁随风摇摆。韦庄笔下的台城，指的是东晋乃至南朝时期中央政府与皇宫的所在地，位于当时的国都建康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内。这座台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是孙权在定都建业后修建的宫城。东吴灭亡之后，台城短暂被废，可是很快随着晋朝皇室的南渡开创东晋，这里又被重新整修作为皇宫使用。东晋名相谢安在位期间，曾经将台城进行再次扩建。此后的200年间，直到陈朝灭亡，除了后宫花园有过新的建设外，整个台城的规制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宫墙依旧，但其中却早已物是人非。诗人韦庄面对此情此景，联想到自己身处乱世，曾经强大的唐王朝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免心生感慨，才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作品。千百年后，韦庄当年所看到的台城也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后人通过考古认定，曾经的台城大体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以干河堰、鸡鸣寺、中山路西和成贤街为边缘，划定了一个方框区域，这里面便是曾经的台城所在地。2007年，在南京市汉府街的一处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地下遗迹，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六朝时期的一段夯土城墙和外侧护城壕。专家们和政府研究之后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处博物馆，以保护和展示这部分宫墙遗迹，这便是今天南京市六朝博物馆的由来。这座博物馆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既能对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又能进行文物展示，使人们可以通过最为直观的方式去了解那段早已逝去的历史。除此之外，六朝博物馆所处的南京长江路一带，如今已经建设成为文化一条街。一路上明清乃至民国以来留下的历史遗迹众多，像是著名的南京总统府旧址、国民大会堂、江苏省美术馆等等，都位于这一地区。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它所包含的古迹自然远不止这些，每一个到访者所生发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对于韦庄来说，他则是触景生情，想起了国家破败和自己飘零的经历，才写出了这样

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在一天清早发现左文去了江沃家，而江沃早都已经出门了。看到左文在看医疗杂志，苏峰塔推测左文是想找江沃的父亲江森阳做美容整形。张盼宇已经失踪11天了，查找工作毫无进展。苏峰塔坐在书桌边，长久地注视着面前的东西，十几张画纸叠压在一起，上面都是张盼宇。张盼宇走路，张盼宇的侧影，张盼宇在跑步，张盼宇深呼吸，张盼宇浇花，张盼宇像天鹅一样翩翩起舞，张盼宇在喂猫。这些全是苏峰塔看到的张盼宇，全部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他的内心体验。起初跟着张盼宇时，苏峰塔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但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想了解他，不仅仅是好奇，而是想重复他走过的路，闻到他留下的香味，触碰他触到的树木，呼吸他呼吸过的空气。他远远的，却又在无限的靠近张盼宇。于是他从最初的罪恶感变成了躁动，自责与期待同时撞击着他，再发展下去，他为自己找到了寄托。张盼宇是他眼里唯一的风景，他必须跟着他走，没有张盼宇，前方漆黑一团，他就是一滩烂泥。苏峰塔安宁下来，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有一种忧伤、甜蜜与羞愧交织的疼痛，他喜欢那种感觉。但张盼宇终于还是消失了，眼前只剩下这些画。苏峰塔翻开画纸，抽出最底下的一张画，久久凝视着。这是张盼宇失踪后苏峰塔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画面上的张盼宇斜躺在沙发上吃苹果，清澈的眼眸映着灯光，姿态动人，神情羞涩。这是唯一由苏峰塔想象后的画作，是他的巅峰之作。这时苏峰塔隐约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声音止住，母亲大概在犹豫，随后脚步声顺着走廊渐渐弱下去。苏峰塔吁了口气，继续将注意力投到画纸上，虎皮在他脚边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时以为是半夜，窗外漆黑一团。苏峰塔翻个身，看到床头柜上的闹钟已经是早晨6点多钟。他听着外边隐隐的雷声，天气预报连续3天说有暴雨，这场雨却迟迟未下。苏峰塔想坐起来，却感到眩晕，嗓子疼，鼻孔呼出的气息是滚烫的。他意识到自己发烧了，好在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学。 外边的雷声滚滚而来，咔啦一声巨响，窗玻璃哗哗摇动。苏风塔想起那只猫， 虎皮。 他挣扎着坐起来，拉开抽屉，从一堆常用药品里找了两粒感冒胶囊吞进嘴里。 虎皮。 苏风塔下了床，打了个趔趄，拉开门。走廊里静悄悄的，阴影如同溢出的水，到处都是灰暗的颜色。猫没有回应，苏风塔一直走到院里，仍然没看见猫。他抬起头，乌云压顶，西北方的天空亮起闪电，暴雨真的要来了。苏风塔得赶紧找到猫。最近虎皮又带回了一只小猫，来历不明，小鼻子小爪子十分可爱，到家里吃了两顿饭走掉了。过几天虎皮又把小猫领回来，如此反复几趟，或许盛情难却，小猫便留了下来。眼下虎皮可能出去找小猫了。苏风塔出了院子，转过弯，巷口闪过猫影。苏风塔大叫， 虎皮。 那猫一窜不见了。苏风塔忍着浑身的酸痛拼命追过去，也许是雷声把虎皮吓得精神错乱，一路发出凄惨的叫声。真该养只狗，至少狗会听主人的话。以前母亲提议在家里养狗，说是为了安全，结果却被父亲严厉制止，差点连猫也养不成了。苏风塔不明白父亲因何如此生气，或许是害怕父亲被狗咬过。苏风塔其实一点都不了解父亲。 虎皮。 苏风塔再次呼唤。大雨落了下来，苏风塔听到一阵潮水般的轰鸣声，眼前白茫茫一片，他双腿一软，雨水竟将他击倒。他爬起来，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犹如置身于噩梦般的迷宫中。那座院子的门虚掩着，在雨中微微晃动，如一只垂死的鸟。苏风塔看见猫从院墙上窜了进去，他不顾一切推开院门。 虎皮。 苏风塔发出短促的呼喊，猫跃上屋顶，被瓦片绊了一下，爪子卡住了。猫的惨叫声让苏风塔忘掉一切，他抓住院墙上的藤枝爬到屋顶。苏风塔小心翼翼地抚着猫背，试着将猫爪抬起来。猫的叫声减弱，浑身哆嗦。 没事了，虎皮。 苏风塔把猫抱在怀里，准备下去。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头顶便是乌云，青白色的闪电忽远忽近。他坐在飞溅的水花中，雨柱砸在身上，到处都是哗哗的声响。怀里的猫突然一挣，窜到了屋瓦上。苏风塔身子往前一耸，伸手去抓，猫在原地打个滚，被一道闪电惊得魂不附体。与此同时，苏风塔突然僵住了，仿佛被闪电击中了头颅。屋顶右侧隆起的位置有个小小的天窗，隐蔽在屋脊后面，下方是一间秘密小阁楼，约莫20平方米，属于屋中楼格局。阁楼的建筑利用了人的视觉错位，从外边看，整栋房屋只是比别的屋子略高一些，根本看不到阁楼。苏风塔迟疑着俯身在天窗旁窥探，阁楼里亮着一盏昏黄的小灯，灯下是一张床，一台仪器正在运转，红色与绿色的波形扭动着。仪器旁边安置着一台类似鱼缸的东西，琥珀色的玻璃缸中铺着厚厚的沙粒，像一种过滤物质。一根管子从玻璃缸里伸出来，缠在输液架上，输液瓶上的另一根管子连接到床上。一个人躺在床上，脑袋被金属圈罩着，仿佛戴着无顶的帽子，头发剃光了，金属帽圈上共有4颗螺钉，前边2颗钉入额骨， 另外两颗螺钉在两侧，位置在左耳和右耳上方，将金属帽牢牢固定。床上的人闭着眼睛，脸色极白，如一朵雪莲。然后另一个人的身影出现了，映在圆弧形的玻璃缸表面，倾斜扭曲。此人身着一件龙袍，脸上遮着布彩，龙袍的明亮黄色刺痛了苏风塔的眼睛，他这才喘上一口气，只觉得胸腔被无数尖利的爪子撕扯着，嗓子里涌起一股腥甜的味道。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风塔想要看得更仔细，天空中一道闪电掠过，与阁楼内的灯光交织，瞬间一亮。苏风塔却感觉眼前一黑，脑袋轰鸣，蜷卧在屋顶，任凭雨水抽打孱弱的身躯。他怎么会在这里？那一瞬间有如醍醐灌顶般的，他就知道了那床上躺的是谁。小楼里那穿着龙袍的人用指尖捏了捏塑料管，苏风塔突然想起一个词，胶囊。外面是一副空壳，而里面塞满了药剂的物品，就像此刻张盼宇的样子。苏风塔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再次趴在天窗前往里窥探。张盼宇忽然动了动，眼睛似乎要睁开了，苏风塔下意识地往后一缩，张盼宇没有睁开眼睛，只是颤抖了一下。苏风塔猛地打个寒颤，那穿龙袍的人发出了声音。苏风塔没想到趴在天窗上居然可以听到下边的声音，或许因为四周的雨水把密闭的阁楼变成了传声筒，通过天窗将声音奇妙地放大了，但听不清那人说了什么，只是一阵怪异的嗡嗡声，甚至就连那嗡嗡声也可能是雨水扭曲之后的幻觉，阴阳怪调的嗡嗡声。苏风塔尝到舌尖的血腥味，这才发现自己正以古怪的姿势伏在屋顶，半张脸紧紧压在瓦片上，由于用力过大，牙齿咬烂了舌头，而他没有痛感。他后来才弄清楚，自己之所以仍然趴在这里而没有昏厥，是因为他始终处于震惊状态，出现在眼前的一幕似乎与他无关。他沉入了水底，缓慢爬行，任凭身体融化散落。他不记得自己怎样从屋顶上下去，怎样伴随着猫叫往前走，行尸走肉，猫成了引魂者，背负着他的尸灵去往另一个世界。眼窝里塞满污泥，苏风塔独自站在山顶，一只干枯的手抬起来捂在他脸上。苏风塔拼命一睁，两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床边，一片耀眼的光斑朝他压下。 可算醒了， 细碎的说话声，奔跑滚烫的液体，苏风塔又昏睡过去。再一次撕裂般的疼痛从全身各处席卷而来，这漫长的时刻比所有人的痛苦加起来都要长。终于醒来，窗外还在下雨，苏风塔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每当闭上眼睛，就看到张盼宇站在雪地上，戴着金属帽圈，四颗螺钉固定在脑袋上。没事了，已经退烧，一个男人温和地说。 谢谢啊，谢谢江医生， 孙刘花颤抖的声音传来。 不用客气，街坊邻居的，小峰又和江卧室同学，以后有事啊尽管来找我。 苏风塔的眼睛睁开一道缝隙，江森阳俯身在床前正在审视他。江森阳四十多岁出头， 脸庞极富成熟男人的魅力，隐隐的书卷气与贵族气融合在眉宇间，显得气度不凡。孙刘花扭着手指说， 这种小事儿，本来不该麻烦江医生。 孩子生病不是小事儿，尤其是高烧，可要引起重视啊。 他爸一大早就去了店里，店里屋顶漏雨，街上的下水道也堵了， 损失不小吧？ 大半年白干了，布料得重新采购。 天灾人祸呀，没办法。 江思阳一边敷衍着，一边抬腕看看手表。 我先走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招呼。 孙刘花送走了江森阳，反身回来探了探苏风塔的额头，手掌稍一触及，苏风塔便发出怪异的哼声。孙刘花吓得缩回手，带着哭腔问， 小风你怎么样？ 苏风塔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孙刘花忙给他喂水。外边传来脚步声，苏卫在门廊脱掉雨衣，顾不得换鞋，大步走进苏风塔的房间，脚印周围渗着泥浆。 刚才巷口碰到江医生，说是小风病了。 苏卫说， 发烧。 孙刘花看了丈夫一眼， 那么大的雨，明知自己身体弱还去外头瞎跑。 苏卫甩掉脚上的脏鞋，赤脚踩在地板上，指着妻子教训道， 你也是的，家都看不好。 孙刘花不敢和苏卫顶撞，一脸委屈的咕哝， 我听到猫叫声才看见小风倒在门口，像是刚从井里捞上来，浑身哆嗦。 孙刘花捂着嘴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吓死了，没办法就去找江医生，幸好他在家。 苏卫打断孙刘花的哭诉， 吃药了没？ 吃了。 苏卫低头看了看，离开房间。孙刘花捡起地上的鞋，踉跄着追出去。 苏风塔病好了？ 江沃远远地迎过来， 去你家看过，你一直在睡觉。 苏风塔点了一下头，慢慢走进教室。他更加消瘦了，走路超过十分钟便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熬过了上午三节课，江沃来到苏风塔的座位前问道， 左文要过生日了，你愿不愿意凑份子？ 苏风塔在裤兜里掏了一阵子，拿出20元钱，嗓音虚弱， 就这么多。行，只要有一份心意。 江沃爽快地接过钱， 放学以后啊，去馆子聚餐。 我 嗨，你这个礼拜闷在家里，好不容易出来了，大家热闹一下。 放学前这段时间，苏风塔在校园里游荡，原本合身的黑色衬衫似乎显得过于宽大，衣摆在风中抖动，随时可能剥离。他仍然无法从恐惧中挣扎出来。这一个星期，无论醒来还是昏睡，他都像是站在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崖上，下边是看不见的深渊。一阵石浪突然腾空而起，像惊飞的鸟群一样在半空旋转，带着丝丝的气流。此刻苏风塔在校园行走，他的身后石浪仍在天地间旋转，发出越来越大的碰撞声。下午的体育课，江沃和冯琛在活动室打乒乓球，冯琛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队，深得教练器重，能够享受其他学生没有的权利。冯琛从不打篮球，也不踢足球，认为那是野蛮人的游戏，他喜欢乒乓球和国际象棋，只要拿起乒乓球拍，他的气势便压倒了江沃。苏风塔坐在旁边观战，之后左文来了，江沃交出拍子，左文与冯琛对练起来。江沃从书包里拿出矿泉水给了苏风塔一瓶。落地玻璃窗映着阳光，窗外有一排梧桐树。江沃说， 听我爸说你生病是因为在外边淋了雨。 什么？ 苏风塔喝了一口水呛住了，用力咳了几声。 前几天去你家发现虎皮又飞了一圈，你喂它吃什么呢？该不是唐僧肉吧？ 江沃笑道。苏风塔咧了咧嘴角，胃部灼热，泛起一股酸水，让他感到阵阵恶心，把刚喝下去的水吐了出来。江沃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反应这么大，估计是龙凤胎。 苏风塔笑一笑。江沃说， 其实我不喜欢猫，可以说很讨厌。 哦，苏风塔瞥了江沃一眼，以前没听过江沃敞开心扉谈论宠物。 我对那东西过敏，我爸说是心理问题转化成了生理病症。我小时候被猫抓过，后来啊，一碰到猫身体就会做出反应，有意思吧？ 苏风塔对这个话题并无兴趣，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心里想着别的事儿。下集当中，放学后四人结伴给左文庆祝生日，不过原先的计划临时发生了改变，冯琛突然宣布之前大家凑的份子钱专门用来给左文买礼物，而吃饭则由他一人做东。更没想到的是，他请的居然是一顿西餐。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说出你的尊严，让爱充满我来吧，愿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迷恋。在深深沼泽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看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

这是一群有着特殊身份的抗日英雄。 作为一名苏联飞行员，他又为什么会牺牲在中国？ 1937，烽烟四起，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谁伸出援手？ 面对日本法西斯横行中国的行径，他最渴望的就是像雄鹰一样去战斗。 他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他们用热血捍卫中国领土。在这些苏联援华英雄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答案为您揭秘：苏联援华战鹰。 始建于1930年的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前身是原苏联的莫斯科机床刃具学院。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赴苏联的留学生中，很多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之后曾担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朱玉礼就是其中之一。1954年，20岁的朱玉礼来到莫斯科机床刃具学院学习机械专业。新学期伊始，班里面点名一位名叫英娜·格里格里耶娃·库里申科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天课间，朱玉礼叫住了英娜，对她说：“在我的家乡中国，安葬着一位著名的抗日烈士，他是一位苏联空军大队长，名字叫格里格里·库里申科，跟您是同姓，您会不会是他的亲属呢？”听到这里，英娜一下愣住了。朱玉礼口中的格里格里·库里申科正是自己去世多年的父亲，直到此时，英娜才得知了父亲真正的死因。其实十几年来，英娜和家人一直在打听父亲的下落，她并不知道父亲在中国是备受人敬仰的抗日英雄。 时隔42年，2013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演讲中他盛赞了库里申科这位为保卫中国人民而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苏联飞行大队长，并提到在他牺牲的地方中国重庆市万州区有一对母子为他守灵，至今已有55年，而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 库里申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名苏联飞行员，他又为什么会牺牲在中国？他的家人又为何迟迟不知他的音讯？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的万州又是怎样的一对母子默默地守护着他的陵墓，直到今天？格里格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苏联空军少校。这张照片是我们至今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张库里申科的单人照片。1939年春天，库里申科收到苏联红军空军部队的密令，率部前往中国执行任务。接到命令，库里申科立刻率领2个达沙式远程轰炸机大队动身。直到他们抵达中国，他的妻子、女儿都还并不知道这一切。这一年，库里申科36岁，女�儿英娜只有3岁。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机密任务呢？一切还要回到那个烽烟四起的1937年。 1937年8月末的一天，莫斯科，斯大林的案头摆放着一封来自中国南京的密电，发电人正是蒋介石。密电中，蒋介石隶属当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和急需支援的状况，恳请友邻苏联能助以一臂之力。电文内容不多，但却足以见得当时蒋介石的窘迫。作为忠实的亲美派，蒋介石对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态度一向冷淡，但此时 他依然顾不了那么多。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西方诸国均以严守中立的名义企图隔岸观火，甚至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由于美日矛盾并不突出，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无暇理会东亚。但与中国接壤的苏联却对日本的野心十分敏感，苏联支援中国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起初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冒，但很快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美国人陈纳德呈上的一份报告让蒋介石陡然心急如焚。当时的中国空军所配备的飞机数量少得可怜不说，且军老旧失修，空军战斗力几乎为零。原本奢望依靠空军扭转抗日战场颓势的蒋介石，这才顾不得此前对苏联的重重戒心，转而积极谋求苏联的支持。在给斯大林的密电中，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说，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运之轰炸机与发动机进先借给苏运来华。 1937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受命前往苏联争取援助。当时的苏联仍然与日本保持着正常的邦交关系，不能明着交战，但杨杰还是得到了斯大林的一句名话：如果日本取胜，苏联将出兵。斯大林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对于日本的侵华行径，苏联始终警惕着。但斯大林并没有真的打算做到。伴随着这句话的是20个苏械师入华援助。此外，一支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苏联航空大队也迅速组建而成，准备开赴中国。 1937年8月，就在全面抗战打响的一个月后，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紧随其后的是大批的苏联军事装备输往中国，其中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火炮1600门、轻重机枪14000挺、步枪50000支等等。中国以茶、皮革、金属、棉花等食物予以偿还。1937年10月，中国军队尤其是空军已经在对日的激战中损失殆尽，而苏联援华的各种武器装备就在此时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到位，且所配备的战斗机及轰炸机都可以说是苏联最先进的机型。与此同时，苏联国防部长弗罗西洛夫在1937年9月接到命令，召集最好的志愿飞行员组成苏联援华航空队。这些飞行员名义上都是志愿飞行员，实际上完全是以军事命令的形式抽调，他们来自苏联各地，多为经验比较丰富的飞行员，其中还有一些空军试飞员。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存在属于高度机密，为掩盖身份，除军事人员外，一些一同派遣过来的党务人员均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头衔，飞行员也多使用化名。他们分批次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这项行动在苏联内部被称为 Z 作战，而这正是开篇我们所提到的库里申科接受的秘密任务。 接到命令，库里申科的内心激动不已。在此之前，他虽从未到过中国，但少年时期库里申科就对这个邻邦有着极深的情感。 4月革命的时候，库里申科的父亲参加了苏联航空，他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有两个中国人被毕业飞捉到过后公开枪杀死了，这两个中国人一死不存，高喊苏维埃乌拉，这个给库里申科从小印象很深。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派，他就在工厂组织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所以他从小就给中国结下了不少恩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重庆市万州区史志办主任杜志祥的一段采访。1939年，库里申科率领两支达沙远程轰炸机大队从西北边陲进入中国境内，经停兰州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眼前的景象却让这个七尺男儿不禁震惊，心痛难抑。 当时第一批援华的战斗机首先在苏联境内的阿拉木图集中，飞往新疆，最后在兰州交付中国。阿拉木图是今天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金融文化中心，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而在当时哈萨克斯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阿拉木图至兰州一线是中国通往中亚各地的重要交通线。1958年时，中苏两国还曾联合制作了一部以这条干线为线索展现沿途新时代建设的纪录影片，但在1939年库里申科途经这条运输线时，所看到的却全然不是这样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条当时苏联通往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条运输线上，到处都是流亡的难民。 当时为了保密，在苏联境内这些飞机上的苏联空军标志全部都被清除，机翼上刷上了青天白日的机灰，连驾驶杆都改成了蓝白相间的国民党空军标志性涂装。但尽管如此的小心谨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消息还是很快就被日本军方截获。他们很快摸清了苏联援华的运输线路，并且准备把这些援华武器毁在半途。 获知情报，日军集中火力企图破坏支援，中苏军队如何浴血捍卫红色运输线？ 面对日本法西斯横行中国的行径，他最渴望的就是像雄鹰一样去战斗。 秘密集结，雷霆出击，苏联援华空军到来的联合作战又给了日军怎样的致命打击？答案继续揭秘。于是阿拉木图至兰州这条运输线就成了日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为此，当时中国仅存的战斗机飞行员基本都被集中到兰州去接受苏联飞机。而为帮助中国飞行员掌握驾驶要领，以便尽快重返战场，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们一部分留在兰州担任教官，一部分返回苏联开来更多的飞机，还有一部分则和中国飞行员一起飞赴战场参战。在日军的猛烈袭击下，很多中苏飞行员都牺牲在了保卫这条红色运输线的战斗中。 这张名为武汉大空战的照片当时非常的轰动，整张照片上你看不到飞机和交火，只有一张张翘首凝视的脸。这张照片定格的时间是1938年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疯狂的日军企图以对武汉的狂轰滥炸来表示庆祝，没想到却遭遇了中苏混编战斗机队的顽强抵抗。 这天黑压压的战机如乌云压住，整个武汉市拉响了防空警报，一场空中大战即将拉开。当时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恰好身在武汉，后来以西班牙战士等作品轰动世界的他，在抗战爆发第二年时来到中国。而武汉大空战这天让卡帕深感惊讶的是，当防空警报拉响，武汉的老百姓们并不是慌忙躲起来，而是走上街头饶有兴致地仰观空中的对战。 这样的情形震撼了卡帕，他立刻举起了手中的相机，啪啪啪几下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而后这组照片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巨大轰动，在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忧心和期待、喜悦，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宣告着中国人民的不屈和反抗。 如果不是对侵略者 恨之入骨的反抗和对中苏航空队员的极度信任，这样的场景不会上演。 1939年1月，中国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这年六月，库里申科率领的两个轰炸机大队抵达成都太平寺机场，同时到位的还有另外两支战斗机大队。此时，成都正在遭受日军猛烈的空袭和破坏。库里申科大队一面直接参加对日寇的空军作战，一面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在这个抗日战争正进入艰苦战略相持阶段的时期，在华苏联飞行员人数也达到历史最高峰，共有425名苏联空军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抗日战场的最前线。当时库里申科大队所在的太平寺机场没有符合轰炸机起落条件的跑道，近万名百姓于是自发参与了政府的机场修建，而修建一条轰炸机跑道需要近10万立方米的释放，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民工肩挑背扛，凭双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没日没夜地进行工作，但再苦再累也没有人退缩。 他给空军打成主要是修机场和教空军可以修空袭的时候，他把苏联的民国交给那些人查，最有名的就是卡钦斯。 在当时很多参与修建机场的老百姓的眼里，库里申科是个可爱的大个子，他没有一点儿军官的架子，他教大家唱歌，还时常帮着一起干活，是个非常厚道的年轻人。可在当时很多学员的眼里，库里申科教官却是个狠角色。平时带队训练的他十分严格，甚至十分苛刻，人送绰号老虎教官。那么老虎教官究竟严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的节目特别走访了重庆市万州区档案局，在那里保存着这样一种当时库里申科他的翻译写下的回忆录，让我们一起从这本书中去寻找一下当年库里申科在中国的影子。库里申科费了很大力气和这种帝国主义暗害殖民地人民的已经形成习惯的偏向做斗争。记得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对一个两点落地后机身跳动的害人的飞行员要我问他是飞机操纵他还是他操纵飞机。 而当他看到日军飞机不分昼夜地对中国平民区实施轰炸，这种极度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公约的恶劣作为，他更是痛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正是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记住了库里申科，一个在危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感同身受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而此时对于库里申科而言，面对日本法西斯横行中国的行径，他最渴望的就是像雄鹰一样去战斗。 1938年起，日本开始有目的地对中国陪都重庆进行轰炸。在重庆市万州区档案局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中国政府调查日机轰炸路线时的手绘图纸。从1938年至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毁灭式的，最频繁时几乎到了每日一次地，前后有10000名无辜百姓惨死其中，20万人无家可归。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苏空军决意对其实施一次报复性轰炸。而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机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决定派出四川省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1939年9月，库里申科受命执行此次轰炸任务。很快中方情报人员接获消息，10月3日，日军将在汉口机场迎接即将入列的一批新式攻击机，一场轰动世界的大空袭正在悄然酝酿。这是一群有着